38位。 日月不相留，千年一如旧，怎知我身已腐朽。收回心旅愁，山川一如旧，横潮汐化不尽江山锦绣。我心已如旧，任岁月消瘦，淡然间风雨不休。愿赠你不朽，我藏足身后，青山满如风，不忘记行这一生，谁扛得住山河重，千里翩翩如画中，千少年鲜衣怒马勇，凭爱望峥嵘，敢舍命万里江奔涌，一叶轻薄偏重，心怀难收。日月不相留，千年一如旧，怎知我身已腐朽。收回心旅愁，山川一横潮汐化不尽江山锦绣。我心已如旧，任岁月消瘦，淡然间风雨不休。愿赠你不朽，我藏足身后， 38位。这首由摩登兄弟刘宇宁所带来的《千里江山》进榜四周。第39位则是陈立农这样一首《不散》，第40位是樊青的《总想你》。2021年第49期中国榜榜单 Top 40前进一个位次，来到第37位。这首进榜新歌由苏瑞琪带来，叫做《聊》，这是一首非常燃的歌曲，电音的铺陈也体现出了一种坚韧不拔的气质。 进入这风暴，成王一步之遥。继而宣告，终于望见那片破晓，对抗命运我不低头，曙光终会来到，不畏惧燃烧，去奔跑多闪耀，不朽的骄傲。 Yeah, yeah, so, so, so fly. 漫步万里云端，挥舞 第36位。 用不知画些图腾，以孤寂著称。我的装官在装病上越合腾， 血脉流着天下的好生，自带心生骄傲。 我始终在这个城写戏正，我能无所不能，奋不顾身向前争， 在孤望这一生。 星火之声， 他们都说几千年传承的文化必须扛得起，我肩膀硬，马不扎得紧， 攀高伏地我可以，顶天又立地，是千年文化的底气。 画笔点睛，出师眼里固执，千年故事， 我们不怕困难，我钻石可破魔，真金可破火， 并肩拉起新时代的幕。 用不知画的图腾，以孤寂著称，我的传闻在装逼上越合腾， 血脉流着地生感好生，自在深深骄傲。 我始终带着热情相信着，我能无所不能，奋不顾身向前程， 不知不退不慌不争， 我要用要听要听要闻， 星火之声，不声反腾，不用飞越往前等，你我之魂，我前辈争执不会天意人， 借我之能，百善可居，定向正去，纵横为什么之城， 观日月星辰换几轮，山川河海任人尊。 35位。 当你喝醉大声斥责，你不懂男人，男人也不懂你，最搞笑的是谁真的懂谁啊，人前假的笑，人后真的哭，没有人知道，离开了还迟迟不上场，你不敢做几何间，快乐是借来的，最后都要还你，也是有爱回顾，小心没奔放不下的路，别错过给你的一场 甘心，对吗？你的归宿是自己，和别人都无关，你也是有爱回顾，小心每段放不下的路，当你有天醒来，当阳光打进来，别错过开你的一场领悟。 本周第35位，这样一首来自于温岚的《不和解》，这首歌曲也是由乌玉康来作词。而本周第36位则是一首进榜新歌，这是 Into 带来的《点睛》。第37位进榜新歌 Siri 奇这首《聊》，2021年第49期中国榜榜单 Top 40前进一个位子，来到第34位。这首进榜新歌由无望合作社带来，叫做《阴天》。那滚石40、滚石壮乐队40团拼经典，邀请到了40支乐队改编滚石过去的经典作品。这样一首歌曲的原唱是莫文蔚1999年的《阴天》，我们就来听这样一首由无望合作社翻唱的曲目。 33位 呢？ 32位 呢？我会每天疼你一天。 出自滚石四十滚石壮乐队四十团评级点当中的这样一首歌曲，翻唱自陈淑桦的一首作品。那这首歌呢，上周新歌进榜停留在第26位，本周来到第32位。本周第33位是由白举纲所演唱的《滑行起飞降落》，这首他创作的歌曲收录在他的全新 EP《乘客请注意》当中。而本周第34位是一首进榜新歌，无望合作社所演唱的这一首《阴天》。2021年第49期中国榜榜单 Top 40前进一个位次，来到第31位，朱星杰和林宇植共同创作并演唱的这样一首《与你痴迷》进榜3周。 与你天荒地老。

当周流行乐坛人气总指数 Top 40。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周日季榜专题时段。你好，我是耿化。2021年第49期中国榜榜单 Top 40继续为你揭晓。到了这一时段，我们首先从第30位歌曲开始。那这一首歌曲是一首新歌进榜，由薛凯琪所演唱的《假想敌》，葛大为作词。 配上什么旁白，像我对你的爱，深感收回来，比崇拜更崇拜，是否就有自取，想成为你爱的假想敌。 第29位。 小心翼翼扮演着情绪波动，失恋过，任由时光的穿梭隐藏着自我。听，我不想再听你给的否定，就像几个字刺穿我心底。听，我不想再听像日云亦云的真理。像光偷偷地对我说着话，想留下些希望，怕全都是失望，还不经意的收场。情愿让像光偷偷地对我说着话，不着急的愿望被放逐了流浪，长大后的想象和小时候不一样。失望还不经意的收场，情愿让傻瓜偷偷的对我说着话，不着急的愿望被放逐了流浪，长大后的想象和小时候不一样。呼，假如生活还说着谎，那些经过 第28位。 如果你又把我忘记，别怕，你还有我的心。那时候 我们都约定拥抱此刻不离不弃，别说你不值得回忆，只要我只要你相信，不要害怕女孩，关于未来我在，不要害怕女孩，关于爱情存在， 这首歌曲作为入榜新歌来到第28位，那这首歌曲也是小雨刚发表的个人第5张专辑《无事 Be Nothing》当中的一首歌曲了。这样一首歌呢，也让我们看到了小雨少了年少时那种玩乐的心态，音乐当中也多了几分沉稳。而本周的第29位则是由付新瑶所带来的《假如生活说着谎》，第30位这首由薛凯琪所演唱的《假想敌》也是一首进榜新歌，停留在第30位。2021年第49期中国榜榜单 Top 40前进一个位次，来到第27位，刘力扬这首《失眠通知单》。 说起来，我早预感你会离开，你沉默就是对我最后表态，就像某个意外，心跳漏掉了一拍，你成为例外也不算太坏，只是你随手一来发送的晚安，我的心泛起波澜，致命的好感，等到这份汹涌 这份汹涌离散，我也不必再假装泛滥，只剩我带去未还你说的遗憾，迟来的深刻写满失眠停止弹，或许他撑起的伞是你要的答案。 Number 第二十六位， 第二十五位。 这首方文山作词、唐汉霄作曲的《酿月光》由周慧演唱，进榜七周，本周来到第25位。26位是由黄英带来的《若你在身旁》，也是他的全新 EP《风铃谷》当中的主打歌曲。而第27位则是由刘力扬所带来的《失眠通知单》。2021年第49期中国榜榜单 Top 40前进一个位次，来到第24位，戴荃的最新专辑《侠客行》当中，这样一首《你是人间不染霜》，依然也是延续了戴荃中国风的曲风。 若你正好爱明月光，若你刚好谈夜风凉，便一起流浪，永不说离殇。那人间灯火辉煌，只想和你对饮烛光，是你眼中的微芒，照亮我夜秋荒。 第23位。 我跋山涉水，江山如山，花开如秋月，虽然是偶尔之遇，但安慰不切，每一个灵魂都值得看见曙光与黄昏。 I'm in love with all the things that's being in this world, cause everyone like me is common but different. The world is full of different language, different skin and different opinions.秋雨在摇曳，木棉花如雪，在长涌，生与死无边界。我从遥远春天途经雨季，万物干涸的世界，迁徙到风身边，与车光有约。 我跋山涉水，前生如仙，花开如秋叶，虽然是偶尔之遇，但安慰不懈，每一个灵魂都值得看见曙光与黄昏。 第22位。 99% Angel 这首来自于 Karen Chichi 创作并带来的歌曲，进榜三周，本周是第22位，林凯伦这样一首 99% Angel。 而本周第23位则是一首进榜新歌，袁文所演唱的这首《无界》，也是电视剧《埃博拉前线》的插曲。而本周第24位是戴荃创作并带来的《你是人间不燃霜》。2021年第49期中国榜榜单 Top 40前进一个位次，来到第21位，这是进榜两周，由佳佳所演唱的《闭上眼睛会想起的人》。 将听到的是中国歌曲排行榜。

越难舍难离，还是爱着你，最近最近的你，好几场风雨，越吵闹越相依，手心连着你脉搏跳动的呼吸。 Number 第十八位。 这首李荣浩翻唱自 Beyond 乐队的《情人》进榜七周最好位次是冠军头衔，本周来到第十八位。第十九位则是王铮亮这首《还是爱着》，第二十位火星电台的《明天》，而我们前进一个位次来到第十七位，进榜新歌品冠这首《来日不方长》。 愿你笑容一如往常，如有我那样开朗，住在你心上，好像在你身旁。想牵的手，紧握不放，想爱的人，不见不散。以前那句来日方长，多想再听你讲。 第十六位。 黄昼夜林多几树，疾风驼铃伴长夜，不怕风沙修天堑，天下戈壁皆尘缘。披脸红，一门望，有点脸花花，鸟儿叫，怕是喜来报，花儿笑，烧个淡淡饼，水岸头。 十五位。 Better Than You 也是他的 EP Emo 期当中的这样一首主打单曲，进榜四周，本周第十五位。第十六位是音乐人马条特别献给父母的这样一首《边边》，来自于他的全新专辑《塞外》，而这首歌曲正是记录了父母之边的一段经历。而本周第十七位则是一首进榜新歌，陈庆炎作词，品冠作曲，品冠所演唱的这样一首《来日不方长》。2021年第49期中国榜榜单 Top 40前进一个位置，来到第十四位，毛不易第一次尝试这样非常动感曲风的爱情神话，进榜四周，最好位次是冠军头衔，本周来到第十四名。 微风风清晨到黄昏，何不承认从未老的灵魂，命运兜转，经历多少离分。 总会有一扇门。先学着重新和自己面对，回忆纷纷，清晨到黄昏，何不承认从未老的灵魂，命运都转 第十三位。 我 I want to pick a flower for you， 我想去翻山越岭，再远也不畏惧。我 I want to write a song for you， 求君若希love and peace， 求君若希love。朋友日落前我将离开，替我照顾那些亲爱的小孩，那天请你也到我的家乡来，和你分享妈妈做的那手菜，借给我一盒火柴，某一天我会漂洋过海还回来，我对这土地热爱，因为你在，因为你在。我 I want to pick a flower for you， 我想去翻山越岭，再远也不畏惧。Oh, I want to write a song for you， 求君若希 love and peace。 Oh, I want to pick a flower for you， 求君翻山越岭，再远也不畏惧。 Oh, I want to write a song for you，求君若希 love and peace。 Number 第十二位。 我一时追逐不忍尘土，又亲自招呼，愿我不念旧路，细雨照顾江山寒风骨，愿我青春披覆回忆不落魄，也投入沉梦，你的情目最后如最初，一生一次、心里。 声辗转迷途，寂静恍惚，铃声看见路，月心偶尔。 这首张靓颖所演唱的《一生一次心一动》，由段思思作词，谭旋作曲，也是电视剧《狐珠夫人》的主题曲，进榜六周，本周来到第十二位。而本周第十三位是一首进榜新歌，周深所演唱的《借给我一盒火柴》。那这首歌曲呢，也是电视剧《埃博拉前线》的插曲主题曲。而本周的第十四位是由毛不易所演唱的《爱情神话》。2021年第49期中榜榜单 Top 40前进一个位次，来到第十一位。这是由 JJ 林俊杰所带来的《一定会》，充满了鼓励和肯定。 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暂时播送到这里，广告之后请您继续收听。 大声唱冬奥，一起向未来。 请欣赏歌曲《致敬勇士》，作词作曲小柯，群星演唱。 你像一道闪电刺破了终点， 欢呼瞬间融化满山冰雪，我们都努力地追寻勇敢， 敢于挑战，敢于面对未来的一切。

当周流行乐坛人气总指数 Top 40。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，你好，我是耿化。2021年第49期中榜榜单 Top 40继续为你揭晓。到了这时段，进入到我们 Top 10。那本周第十位是一首进榜2周的歌曲，上周停留在第9位，这是刘兆伦作词作曲，单依纯所演唱的《萤火虫》。 微弱的光漂浮向天空，黑夜之中。谁将黎明歌颂？时间湍急的流动，却无法淹没我们一场的孤勇。燃尽我平庸，愿你无尽的梦。你看渺小的呼吸的 九位。 八位。 他说要戒了你的狂，就像擦掉了污垢。他们说要顺台阶而上，而代价是低头。那就让我不可乘风，你一样骄傲着那种孤勇。谁说退役平凡的不算英雄？ 爱你孤身走暗巷，爱你不跪的模样，爱你对峙过绝望不肯哭一场，爱你破烂的衣裳却敢堵命运的枪，爱你和我那么像缺口都一样，骏马黑马这蓝绿的披风，战马战马一最卑微的梦，直到黑夜中的雾在光里的才算英雄。 这是来自于陈奕迅的《孤勇者》，进榜六周，本周来到第八位。第九名则是一首踢馆歌，这是科尔沁夫作词，那人齐木格所演唱的《苍天般的母爱》，新歌进榜停留在第九位。第十名则是单依纯带来的《萤火虫》。2021年第49期中国榜单 Top 40，前进一个位次来到第七名，易烊千玺这首《四字歌》。 孤独小在村街算墙，温良恭俭家教配方，郊外野上随地三两，无意关注灯台穿长，思念把在自我扩容，准时下课深人心浮动，吹嘘客套标准笑容，城墙堡垒三千裂缝，一壶白银内心中涌，一目而起将计三里，拔苗助长出人头地，我靠肚皮塑成人心，天生我才黄金蝉， 隐藏剧情，请到站浏览。 Number 第六位。 聪明的人啊，我敬你一杯酒，敬你的沉默和每一声怒吼，请你弯着腰上山往高处走，头顶苍穹，努力的生活。 你来自于南方的村落，来自粗糙的双手。站在楼宇的缝隙，可你没有退缩。我来自于北方的春天，来自一步一回首，背后有告别的路口，温暖每个日落。当家乡入冬的时候，列车到站以后，小时候的风在吹过，回忆起单纯的快乐，在熟悉的街头，有人会用所有的温柔喊出你的名字。离家的人啊，我敬你一杯酒，敬你的沉默和每一声怒吼，敬你弯着腰上山往高处走，头顶苍穹，努力的生活。无名的人啊，我敬你一杯酒，敬你的沉默和每一声怒吼，敬你弯着腰上山往高处走，头顶苍穹，努力的生活。无名的人啊， 牵挂就别回头啊，无名的人啊，车开了，往前吧，带着你的梦。 Number 第五位。 平淡的诗篇，重口的嘴脸，走掉的品味。 这首由葛大为作词，徐佳莹、陈君豪共同作曲，徐佳莹所演唱的《以上皆非》进榜四周，本周第五名。而第六位则是由毛不易所带来的《无名的人》。那这首歌曲也是动画电影《雄狮少年》的主题曲。而本周第七位则是易烊千玺带来的《四字歌》。2021年第49期中榜榜单 Top 40前进一个位置，来到第四名，提亚袁娅维这样一首《月亮忘了》Kismet。 三位 想把剑挡。 到了你，让我又见到了自己。 Number 第二位。 来自于孙燕姿，世界终结前一天进榜三周，上周仅又在第三名，本周上升了一个位次，来到亚军位置。而本周第三名则是一首进榜新歌，也是本周的黑马歌，这是小霞专辑2.0当中由她所演唱的这首《无聊的》。 生命的墨迹是透明泪滴，谁期待日语 作为黄绮珊在音乐上的分身，小霞代表着纯粹、简单和真诚。而本周的第四位则是 Tia 袁娅维这首《月亮忘了》。2021年第49期中榜榜单 Top 40前进一个位次，来到我们的冠军位置。这首歌曲上周空降亚军，本周继续上升了一个位次，这是一首重磅的对唱情歌。李荣浩特别邀请到张惠妹演唱这样一首《对等关系》，也是对爱情当中这种若即若离的关系做了一个深度的思考。李荣浩创作的这首《对等关系》，在这里要恭喜二位，同时也非常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中歌榜。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。 可能我却是我说了些什么，害你几个念头没笑过。 可能我却是我做错了好多，往爱情里拉扯好折磨。 后来明白距离是会对某些爱情好一些， 所以能不能不要再自以为是彼此了解。 可惜 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，谢谢收听，再见。 那就将至这句 对等关系。 300米，风平浪静，大雨小我傻兮兮，乘一条船离开岸边400米，风平浪静，三三小秘密，乘一条船离开岸边500米，风平浪静，还会向我挥手臂。啊，乘一条船离开岸边600米，风平浪静。 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国家大剧院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。 北京移动 Plus 会员省钱秘籍来袭，实际流量1元购，月领5元话费券，美团外卖等权益1分钱起，购物省100元，首年0元享，省钱来移动，快关注北京移动权益市场办理。 以上为广告时间。 FM 974，北京音乐广播。